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28集。 傅一卓说的对，有他没他，他完全是两个人。田修竹在朱韵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。 我走了。 朱韵将田修竹送到医院门口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。他想，这样的事才适合今天的天气，有惊无险的求医和安静美丽的告别。朱韵回到病房，傅一卓坐在床边陪着李寻，见朱韵进来对他说， 护士给他打针了，说大概十小时后能醒。 张放也陪在李寻身边，朱韵对他说， 你先回去吧，公司不能没人，这里我留下就行。 张放收拾了一下准备离开，朱韵提醒他说， 龙总他们那儿你去说一下，告诉他们没什么大事，就是睡觉太少累晕了。 张放离开，剩下朱韵和傅一卓。朱韵拉来一把椅子坐在傅一卓旁边，两人直勾勾地看着床上的李寻。过了一会儿，傅一卓说， 你看这像不像遗体告别？ 朱韵啧了一声， 你当哥的能说点吉利话吗？ 我小时候就说我弟是个跳舞的料，他非不听，偏要去当脑力劳动者，看看现在弄的，三十不到就有白头发了。还有你。 傅一卓又看向朱韵， 都瘦成什么样了？你的看点就是凝脂般白皙柔软的身体，微胖微美，要是瘦成竹签那就俗气了。 朱韵转头看他， 你说谁胖呢？ 你看我弟都躺在这儿了，你还跟我计较这些？ 朱韵不语。傅一卓叹了口气道， 哎，真不知道你们到底拼什么拼成这样，命都不要了，对你们来说钱应该没那么难赚啊。 医生原本告诉他们李寻大概会在十个小时后清醒，没想到七个小时他就睁眼睛了。傅一卓去外面买吃的，朱韵经历一天大起大落，心力交瘁，趴在床边浅眠。等他睁开眼的时候，李寻已经背靠床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朱韵睡得脸有点麻，他揉了揉，坐直。屋里太静了，灯是惨白的颜色，房间里有医院独有的消毒水的味道。朱韵刚醒，脑子转得有点慢。他缓了一会儿，将手边的检查报告拿过来。就在这时，李寻低声说了一句， 我警告过他。 朱韵的手顿了一秒，接着将报告递给他。李寻接过报告，又说， 所以我不会停的，我不会放过他，你不要劝我，我不想跟你争。 行。 李寻看着他，朱韵说， 停不停你自己来做决定，但你必须换一个工作方式。 李寻皱眉，朱韵说， 医生说你颈椎病已经比较严重了，你不能再这么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我给你办了一张理疗卡，你要定期来做牵引。 不做。 行。 李寻又愣了愣，朱韵说， 不做理疗也可以，我去公司旁边的健身房给你办卡，你一周至少要去三次，两个选择你自己选。 李寻重新看向朱韵，觉得他好像在这短短七八个小时里换了个人一样。 选啊。 李寻凝视他一会儿，无味道， 那健身房吧。 朱韵在心里骂，理疗卡的钱又白花了。可惜想把李寻的生活习惯掰过来是极其艰难的， 李寻对工作以外的其他事都不上心，信口开河，今天答应的事明天就反悔。他黑起脸来特别吓人，一般人根本不敢忤逆他，只有朱韵无视他的狂躁症。135按时带他去健身房跑步锻炼，李寻不去他就直接关他电脑。这举动十分危险，很容易激怒他。全公司除了朱韵谁也不敢碰李寻的电脑。李寻发火最厉害的时候险些将显示器砸了，但还是没用，依旧被朱韵拉去健身房。后来朱韵还特地向董思阳申请买了几个新显示器备用，董思阳竟然也破天荒地同意了。起初他们吵架的时候张放他们还很紧张，后来慢慢都习惯了，李寻再怎么吼大家也无动于衷。反正他们知道等李寻喊累了还是要去健身房的。朱韵一边着手改变李寻的生活习惯，一边还要接着做法律准备。李寻听话时还好，他要一倔朱韵的工作节奏就会大受影响。董思阳曾给朱韵提议， 你不如给他介绍个女朋友管他。 对此提议李寻和朱韵都装作没听到。在朱韵的胁迫下，李寻还算锻炼得不错，人一运动起来整个精气神都不一样了，李寻工作效率更高，骂人也更有劲了。在本公司项目的法律流程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吉利公司的新游戏《完美女友》开始进行宣传造势。 够快的了。 朱韵站在李寻身边看着他的电脑屏幕，上面正在播放《完美女友》的宣传视频。吉利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就是宣传，整个项目的投入有60%都落在宣发上。朱韵看着那玩法介绍冷笑着说， 哼，还真让你说着了，一模一样，就换了层皮而已。我们什么时候起诉？ 不着急，等他游戏上线大赚一笔再说。让你做的准备都做完了？ 早做完了。 李寻侧头看他， 干嘛？ 李寻勾着嘴角冲他邪笑了一下，风凉道， 没事，他这游戏上线时间选得不错，证监会审核的时候正好是营收高峰期，这段时间你去联系一下其他公司，所有跟方志进的项目有版权纠纷的公司都跑一趟，他们愿意代理诉讼最好，我们可以承担所有费用，不愿意的话也无所谓，尽可能多的收集材料证据。 他一句话，朱韵又开始天南海北的跑业务。跟吉利公司有版权纠纷的实在太多了，遍布在全国各地。朱韵每次出差前都会找赵腾，叮嘱他帮忙监视李寻锻炼身体。朱韵不在的时候，李寻确实容易偷懒。赵腾不敢打断李寻工作，只能偷偷告诉朱韵，然后等着朱韵千里之外的夺命连环 call。完美女友3月底上线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营收额就爆了表。结果五一劳动节当天，吉利公司收到了法院的起诉状。这不是吉利公司第一次收到类似物品，吉利公司收到的律师函都快能订成一本书了，所以他们的法务并没有太当回事。方志敬坐在办公室里，旁边隔着两个位置是高建红。高建红神色困顿，皮肤苍白，他手压着太阳穴，似乎在强力地忍着疼痛。他们面前都放着起诉状的副本，高建红说， 上面写的是真的？ 方志敬笑着说， 哼，算是吧。 高建红放下手看向方志敬， 你直接用了他的源代码？ 没错。 高建红头瞬间阵痛，他闭眼强忍咬牙道，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 你天天给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程序，让你开会你也不来啊。 高建红盯着方志敬， 我们之前最多是八风格套用核心玩法，你再怎么样也不能直接备用源代码， 几乎原封不动，简直太丑了。 方志敬不屑一顾道： 网上开源的游戏代码多了去了。 高建宏怒不可遏： 多了去？你以为是贪吃蛇连连看？李寻这套东西完全自主编写，上哪儿多了去？照搬源代码，还是现在这种敏感的时候？你胆子也太大了。 方志敬冷笑着听完，高建宏看他那样子，头更疼了，额头渗出几滴汗来。 照搬源代码丑，套核心玩法就不丑了。 方志敬尖讽地反问。高建宏咬牙看着他。方志敬冷冷道： 高建宏，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吗？就是干什么都半吊子，好也半吊子，坏也半吊子。去年宣传七国争霸，抹黑赵国威的稿件你敢发，说她丈夫收学生礼金的稿子你就私自扣下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高建宏按压疼痛说： 那是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，而赵国威却是因为授课问题跟其他教授有过不和。 方志敬再一次冷笑： 哈，那他有不和到我们说的那种程度？ 高建宏又说不出话。方志敬对于他的哑口无言很是鄙夷。 这社会好人也容得下，坏人也容得下，就是容不下你这种半吊子，两边都看不上你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 高建宏气得脸色惨白。方志敬理了理领口，镇定自若地说： 我既然用他的源代码，就考虑过他起诉的问题，我不怕他告。国内现在积压的游戏版权官司打十年都打不完，谁叫我国环境好，用户只看产品不管别的。我照搬源代码确实有点风险，不过也无所谓，侵权官司成本高赔偿低，举证还难，小公司根本耗不过我。你看着吧，不出一个月他们就会撤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